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咁啊，或者我哋讲一讲咧，我哋嚟紧有啲乜嘢嘅活动啊，好嘛？咁 Gary 你知唔知啊？ 嚟紧咧，而家就筹备紧啦，就会系完咗 Boom 呢个展览之后，我哋就会同呢一个City Gallery 啦，即系展城馆啊，展城馆就喺 City Hall 隔篱嘅吓。咁就會有一個合作嘅。咁你又繼續講下咁。 展城館咧本身咧就係、我哋香港嘅規劃處嘅一個展館嚟嘅。咁原本咧佢哋就係、地方唔係咁大嘅。咁而家咧就佢將成座嗰個叫做展城館咧，就係、是、由一樓至到頂樓咧，即、就、係、是、成四層樓咧。 而家 permanent 嘅展館 都係佢哋嘅展館啦。如果你大家未去過嗰個地方咧，就即係好鼓勵你去睇一睇香港原來有個咁特別嘅展館嘅，就喺香港嘅大會堂嘅右手 隔離 就叫展城館。即係如果你向海皮即係望咧，就喺、是、右邊。咁佢哋咧就係、是、主要就係講翻香港嘅規劃啦，香港個城市嗰個基建啦，嚇、啊、嗰、那個面貌啦，譬如地鐵啊，一啲成個環境啊，點樣佢一環一扣一環係點樣一件事？咁佢哋就即係發覺我哋其實做緊嘅嘢咧，同佢哋做緊嘅。都似喎，即係佢哋 urban planning 啦， 即係有偈傾啦。 啊，我哋就 urban sketching 啦，咁樣嚇，咁啊就所以我哋一拍就即合啦，咁樣。咁我哋會嚟緊咧，如果如無意外咧，就應該係九月啦，就提早咗一個月噶，就係、是、之前我哋講十月嚇，提早一個月咧，我哋會有個合作，就會同佢哋咧就共同去用我哋嘅畫啦。用他們的文字用他們的資料就去一起去介紹香港給普羅大眾，同埋亦都希望就給外國的朋友來到香港去到那個館的時候亦都看到我們的歷史看到我們的文化， 亦都是從這個香港人的角度出發去展示我哋眼中嘅香港，俾大家睇。 冇錯啦。咁我哋睇，我去到嗰個地方之後咧，佢哋有一個好大嘅展廳嘅，有好大嘅 screen， 成兩層樓咁 screen 嘅。咁其實嗰個 space 係咩嚟嘅？嗰個空間係咩嚟嘅？以前咧係立呢個市政局開會嘅地方嚟嘅，其實。 哦。 其實所以好高樓底，咁佢哋就改變咗個用途，而家變咗一個展館。咁咧，佢每好似半個鐘頭定廿分鐘咧，就有一個。有一個 video 在那裡播的，那我一看到那裡我就哇流曬口水，哇！但如果將來我們香港有一個就是搞一個大型的 symposium， 就是那個大畫畫的會呢、啊、那呢就可以在利用那裡的地方了。那為什麼什麼叫 symposium 呢？咁其實咧 ，Urban Sketches 個組織 好似每年都有呢啲 symposium 喺世界唔同地方舉行。 冇錯，其實已經搞咗應該係第四年定第五年噶啦。舊年咧就係喺呢個Barcelona 嘅 Barcelona 咧，巴塞隆納咧，西班牙咧，就佢哋咧就得500個位嘅啫。嗰500個位咧，一喺網上度公開咧。半個鐘頭唔夠咧，就全部俾人滿曬。 咁據聞好似現場係超過呢個數目嘅人去參加， 2000人我聽講。咁嗱，你諗 咁點算咧？咁樣樣咁2000人喺嗰度出現，佢得500個位，咁點？ 佢係咁樣，因為其實你喺街頭畫畫啫， 係 嘛？咁其實你冇幾多人都冇乜所謂，但係嗰500人其實就係參與佢哋嗰個啲聚會， 係 一啲講座。嚇、啊！咁佢得500個位，咁佢冇入唔到去嗰啲，咪喺出邊畫畫咯咁樣嚇。咁、啊、呢樣嘢咧，其實嗰班都係好 serious， 即係好認真嘅，即係 sketches 嚟嘅。畫完嘅畫，嗰、那個城市巴塞隆納嘅城市，佢就出錢出力，就開放個城市俾呢班人入嚟佢嘅城市度畫畫。而呢班人畫完嘅畫咧，就 po 曬上網。 你講係個政府 巴塞隆南政府， 即係好支持呢件事， 好支持呢件事。咁佢哋咧就協助呢班 urban sketches， 西班牙嘅 urban sketches 同埋呢個組織 urban sketches 嘅組織咧，去搞呢個 symposium 呢個大嘅年會啦。咁嗰班 sketches 咧，用佢嘅畫 佢 post 喺佢自己嘅網絡嘅時候，同埋 post 喺寫佢自己翻佢自己嘅城市一啲報紙啊，佢哋嘅 blog 啊嘅時候，其實就幫呢個城市宣傳緊噶嘛。 係係。 咁所以咧，其實係一個非常我覺得好嘅一個活動啦，係宣傳個本土運動。 其實香港都應該要做。 冇錯啦， 即係呢啲咁嘅嘢啦。 係啦，咁嗱，今年咧，佢哋就喺個巴西一個城市叫 Parity。 是 南邊， 是世界盃完了之後， 完了之後 right after， 但就佢唔係喺聖保羅市嘅，佢喺南邊一個小嘅城市，咁啊風景一流嘅嚇，咁咧就喺嗰度，但係奈何咧實在太遠啦，對我哋香港或者亞洲區嚟講，我聽好多外國嘅即係新加坡嘅朋友都話：哇，太遠啦，飛去都飛兩日， 仲要係八月尾 啊，係啊，去到開學前， 開學前咁啊都難， 都係對我有小朋友嘅人嚟講就非常難。咁同埋機票啊、食宿啊都係一個比較昂貴啦，因為遠啦嚇咁。 但係嗱呢個就遠啦，但係我知道有一個係 regional 嘅 symposium。 嗱，我哋其實下個禮拜咧，我哋就會去檳城。 你會去？ 我會去，你啊仲未放假？ 我未放假，我去都去唔到。係， 我哋有十個 sketch 喺香港會過去，就去檳城有一個160人嘅。報了名160人啫，即之後 到時有些可能自己飛去又黐埋咁樣，係 唔定咁就去畫檳城嘅 Georgetown 啦，咁啊畫4日啦嚇。咁其實咧就唔係淨係畫畫嘅，我哋即係其實傾一傾我哋個區域性可以有啲咩合作啦，將來同埋有將來會可以有啲咩活動一起搞啦。同埋咧，我聽講咧就下一年亦都會喺嗰個大型個 symposium 咧，就會喺亞洲區嘅。 但係而家個地點係定咗未啊？ 未講得。嚇咁，但係 未講得。 我講咧就大家都估到係一個即係亞洲區一個好大嘅 亞洲邊一個 Urban Sketch Group 係最鼎盛嘅咧。 咁你留意我哋個網頁咧，或者同埋我個總會個網頁咧，就會睇到啲資訊噶啦。咁同埋咧，我其實我自己本人咧，同埋阿 Gary 我都同大家都傾過啦。我哋期望咧，香港嘅即係城市咧，都可以搞一次呢個 symposium 嚇。咁呢個大概希望。即係不久將來啦，幾年內啦嚇。咁但係你搞呢件事咧，我諗咧就係一定要有政府嘅支持啦嚇，即係開放一啲地方俾我哋可以做呢件事，同埋咧有一啲組織可以支持我哋，俾一啲場地我哋啊，俾啲資金我哋啊嚇，同埋希望我哋嘅成果咧畫出嚟嘅成果咧，其實亦都可以宣傳翻我哋香港啦嚇。譬如話喺嗰個旅遊業啊嚇。在我們那個香港不要只是講政治啦，現在經常被政治都即蓋了所有的新聞啦、啊、那我們其實撥開了這件事、啊、無國界的，那我們都用很多話去介紹自己的城市，那我也很希望呢就是可以看到啦，大家再重複啦，我們那個如果未上我們的網頁的，就希望大家可以看一看我們的Facebook 的 link 啦、啊、用 QR code 又可以上到這個 link 啦、啊、那就參與我們的組織，那也可以更加身體力行去參與我們的活動啦、啊、那最後啦 Gary 今天就很多謝你 啊，不要這麼說、啊、 就是做我的嘉賓，也都是我調回轉也都是就是多謝你可以跟我一起再介紹一次我哋 Urban Sketches 俾大家，咁我希望咧就喺 Facebook 度大家再見面啦嚇，咁同埋咧就如果大家未參與過我哋嘅 Sketch Crawl 咧，亦都希望你留意住我哋嘅活動啦，我哋應該下個禮拜係嘛？會再搞， 未定實嘅， 咁啊係希望喺到時會見到大家啦，好嘛？咁啊多謝大家收睇今個禮拜嘅好好雙雙，咁下個禮拜我哋。再見啦！ 好，拜拜， 拜拜。 今次咧，大陸咧係蠢咗，係拎曬佢整個威信出嚟播，即係佢政府嘅 credibility 出嚟播，白皮書啊、人民日報啊，即係所有護法啊，講曬呢套嘢，話明完全唔準你哋公民提名。但結果我已話俾大家聽，當然係90% 支持公民提名啦。而家有人話可能係呢個真保聯贏喎，我唔知喎，即係咁樣。但 anyway 都係呢個公民提名。 逢星期一、四晚上10点，逍遥游，逍遥游。 人民超市隆重推介急冻食品系列低温慢煮美国及巴西猪仔骨。 8克， 卖几钱啊？呢只？ 佢哋影相系咪？ 九啊八蚊。 我嚟睇世界杯好，我嚟送啤酒好。 即係佢外邊嗰陣咧，味道係好濃嘅，咁啊裏邊係即係即係唔韌啦。其實即係食呢啲最怕韌咯，咁佢唔韌，咁係啦，即係 唔係好肥喎， 係啊，佢唔係好 係瘦嘅，係瘦，即係適合啲減肥人士咧，一路睇波，一路攰啤酒，一路食， 一路睇啤酒。 即上 www.25686811.com 人民超市網站或致電25686811選購啦。 米米六月讲过界， 朋友你寂寞吗？ 由六月九号开始，只要你赞好米米香港 Facebook 专页 like， 就可以在 Facebook 版面直接看到米米直播节目，同时用埋米米 chat room， 不想额外多一个米米账户嘅。 Your place or mine， 边度都得，因为 chat room 二合为一，一日24小时，随时随地。傾心事講政治，探索人生意義。